再来关注昨天零点到二十四点，本市新增32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6例无症状感染者，31例隔离观察人员，6例社会面筛查人员，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7例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疑似病例，治愈出院22例，解除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4例。西城区昨天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实施红墙先锋工程部署会，正式启动红墙先锋工程，形成核心区基层党建工作品牌矩阵，以高质量党建工作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西城区将在机关、教育、卫生、国资、街道和两新组织六大系统实施红墙先锋工程。为了能发挥榜样引领作用，西城区表彰了20个基层优秀案例，涵盖了区街、系统等各方面的优秀工作经验，形成了一系统、一特色、一街道、一品牌、一社区、一亮点的核心区基层党建工作品牌矩阵，展现了基层党建工作的风采。德胜街道工委推出的5步引领法破解老旧小区难题获得了优秀案例。德胜街道工委书记李建熙说， 像我们党建引领5步法破解的是殃产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提升的问题，围绕着我们地区多产权多物业的这种老旧小区如何来解题，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重点。 91先至科技集团党支部开展的红色引擎工程工作法成为两新组织的优秀案例。91科技集团董事长、党支部书记许泽伟说，将以二十大精神为指引，积极开展两新组织的党建工作。 我们积极推进红墙意识，一个是我们融入到社区、街道和区域的发展，让我们企业有更多的这样的参与感。同时呢，在进行党员先锋作用的时候，也能够发挥公司里边的党员同志们努力的奋斗，锻炼大家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尤其是在二十大召开之后，能让我们的团队更加的拧成一股绳，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西城区还公布了西城区红墙意识教育基地、李大钊故居等12个第一批区级党员教育基地和北京市鲁迅中学等8个党员教育现场教学点的名单，并进行了授牌。据了解，红墙先锋工程是西城区红墙意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再深化再拓展。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开平说，实施红墙先锋工程将围绕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组织凝聚力、发展推动力、自我革新力5个方面明确18项重点举措， 推动核心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中央政务的保障上亮旗帜，在助推改革发展上当先锋，在聚焦为民服务上做表率，当好红墙卫士，守好百姓日子。 在部署会上，西城区委书记孙硕强调，将以首善标准抓好红墙先锋工程各项任务落实，实现全区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推动核心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2022年利物浦体操世锦赛昨天结束了男团决赛，中国队凭借稳定发挥以 257.858 分夺得冠军，提前锁定巴黎奥运会资格。在决赛的争夺当中，由孙伟、张博恒、杨嘉欣、尤浩和邹静元出赛的中国队整体发挥出色，在6个单项中除自由操排名第3外，其他5项得分均位列首位，以总分 257.858 分高出亚军将近 4.5 分的巨大优势，由资格赛第4名一举逆袭夺得冠军，获得直通巴黎奥运的资格。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0.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1，空气质量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新动力。 欧豪华旗舰型轿车沃尔沃 S90 伴你安全出行。即日起至11月30日，购车享5000元购置税补贴，更有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详询沃尔沃汽车北京授权经销商。 冬季养车，老司机给点意见呗。 简单，来京东搜索养车，一站解决。双十一期间小保养只要88元，还能5折抢爆款车品，老司机都知道。来京东搜索养车。 京东电器去超值，一样一口价，大牌电器批量采，优惠买回家。 逛京东搜索巨超值，双十一百亿补贴， 京东电器巨超值，一样一口价。 活动详见京东官网。 京东 生意可以很小，事业可以很大，房子可以很小，幸福可以很大，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 小李啊，我家的燃气表老滴滴滴滴的响，你知道怎么办吗？ 张姨，您可以联系咱们社区的燃气安全管家上门看一下。 什么是安全管家呀？ 就是北京燃气为咱们社区设置的服务专员。 这么好呀？ 那是当然，您有啥燃气问题都能咨询他们，买燃气灶具都能找他们。 那感情好， 北京燃气安全管家，服务好更专业。 以上为广告时间。传递榜样精神，汇聚榜样力量，欢迎收听北京榜样广播故事展播。本期为您介绍2022北京榜样青春志愿者董汉卿。董汉卿是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2019级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学医三年，董汉卿也坚定地做了三年战役志愿者。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第一次来袭时，他报名加入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热线组。2021年2月，他在北京首批疫苗接种点为接种者提供咨询和指引。今年4月，董汉卿又出现在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流调通知组的工作。流调通知组志愿者8时上班，18时下班，但加班加点是常态。董汉卿记得4月初的一天晚上10点多结束工作后，他正骑车回家，路上突然接到电话。原来当天下午核查的一名人员核酸报告阳性，需要大家回去紧急排查人员情况。10几名小伙伴都掉头赶了回去，从深夜11点多持续到第二天凌晨，60多个电话全都拨通。那个夜晚让董汉卿印象深刻，而这样的夜晚还有很多很多。奋斗擦亮青春底色，奉献绽放青春光彩。董汉卿坚信通过努力能够带领身边年轻人共同承担起新时代属于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接好历史递过来的接力棒，复兴之路责任在肩，义不容辞。 近年来，首都文明办持续深入推进微蓝北京专项行动，大力倡导三绿色一志愿环保理念，引导市民群众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积极投身首都生态文明建设，涌现出一批热心环保公益事业、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环保公益组织和个人。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绿色出行好市民侯盼。侯盼是大兴区黄村镇浣溪谷社区工作人员，他不仅常年参加社区环保工作，还积极践行3510绿色出行方式，以身作则，为社区居民树立榜样。侯盼家离单位较远，他每天乘公交车往返，最大限度减少开车通勤次数。平日外出，他也会选择骑行或乘坐公交。